对你说声抱歉，我对你说声抱歉。 有多少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是跟着哼唱的呢？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叫做《迟到》，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来自于我们刚听到的刘文正，收录在他81年的专辑《却上心头》当中。其实这首歌在内地的话，是应该被张行给唱红的吧。OK， 继续来听到的是谭维维的歌，叫做《拥抱》，这一首歌呢，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的。 你看着我那么冷漠，在拥挤的街口，他对着我傻笑什么，这不是他的错。我跟你说故事的结果，你总是怀疑着，在这个年头这个时候，心被现实腐烂着。我们从未想过相信什么，我们总抱怨很失落，我们从未想过拥抱着再需要拥抱的时候，我们该是时候拥抱了压得透不过气的云朵。下场大雨淋湿我，需要拥抱的时候，希望你抱紧我。我跟你说故事的结果，你总是怀疑着，在这个年头这个时候，我们总被怀疑着。

孟庭苇的《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呢是罗大佑作词作曲，也是电影《野鹤高飞》当中的主题曲。那原唱可能很多人都会在脑子当中搜寻是谁哦，很多人翻唱过，而原唱呢就是潘越云，想起来了吗？OK， 继续来听到周华健的一首歌曲，叫做《现在才说我爱你》。这首歌的词呢是由陶晶莹还有李卓雄一起创作的，真的偶尔听到一首老歌的时候会感觉心都化了，希望这首歌也会给你同样的感觉。 记得说过为了你要赢得全世界，却忽略你落在我后面，绕一圈我都没有发现，你微笑的脸只是遮掩，在我身边默默无言。以为什么都不说你应该会了解，爱是不比语言的直觉，世界已证明了一切，却无法重现你的委屈，又有谁能够了解？对不起，我现在才说我爱你，如果懂得早就已经抱紧你，真对不起，伤害却忘了抱歉，其实在你脆弱的时候有什么资源会更体贴，比这样的更直接，对不起我再说一遍我爱你，如果懂得是你。 周华健现在才说我爱你，是他《忘忧草》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其实想一想，这首歌应该不算是周华健广为人知的歌曲吧，但是却有可能是让人一听便爱上的歌哦。特别是里面周华健大喊了一句对不起我会永远爱你，这样的一句话也是直戳到很多人心里吧。我想很多人想对自己另一半或者说自己爱着的那个人喊出这样的一句话吧。OK，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咱们继续来听到的依然是一首经典的老歌，来自于陈慧娴的粤语歌《飘雪》。这首歌呢收录在《归来吧》专辑当中，也是他在美国的时候很低调的录制的一张专辑，可是却出乎意料的大热又大卖哦。 又见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仍

成全我的美吗？左等右等你爱我，不如我爱你，不为谁带来什么吗？ 这首歌应该是充满着王菲个性的歌曲，叫做《你喜欢不如我喜欢》，作曲呢是潘协庆，作词是林夕，这是一对老搭档了。 OK， 今天最后一首歌又要送上的也是一首老歌，来自于钟镇涛的《漫漫人生路》，还记得吗？它是香港的经典电影《满汉全席》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哦。就是有时候听到老歌的时候会很有亲切感，而且也会给人带来一些的回忆，所以希望在小兵的音乐盒当中也能够给您带来这样的感觉哦。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啦，我是小军，继续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拜拜。 Thank you. I suppose to know that something wasn't right here. Oh, baby, baby, I shouldn't have let you go. And now you're right outside. Show me how you want it to be. Tell me, baby, 'cause I need to know. 房天下房点儿 com 提醒您，现在时间16:00。